回嚟第四節啦，第十三、第十四集嘅《斷檔解封》，繼續有榮少， 喂，我係思能， 繼續同大家講呢個連環殺手啦。今次就講呢個雨夜屠夫林過雲。好啦，上節講到咧，殺咗三件， 係 被罷休， 係 第四件嚟緊啦。咁喺六月件第三個女性遇害之後咧，到八二年嘅七月二日。17岁的女学生阿梁慧心在尖沙咀参加完谢师宴之后呢，晚上11点钟就上了林过云的的士之后呢，就遭到杀和奸尸。 是。 但这一单嘢呢，最奇怪的地方呢，就是呢，林慧心呢，是临死之前呢，是曾经跟林过云倾了很耐很耐偈的。 是。 讲很多不同的学业上的问题啊，生活上的问题啊，甚至乎很多交往啊，灵魂上啊，咩好多都讲嘅。但到最尾咧，林国云都系将佢杀害， 决定杀咗， 杀咗佢嘅。跟住咧，杀完之后仲要奸尸呢一次。咁当然啦，奸尸完之后咧，继续用佢嗰、那个解剖学嗰种知识嚟慢慢将梁慧心肢解嘅。佢咧就将呢个录影带咧就称之为咧第四次行动啊。系啦，好啦，咁讲到呢度嘅时候咧，我哋去一去咧呢个0218先，系翻翻去嗰个先睇啦。嗱，其实咧后来啊， 系 当然林国人俾人拉咗啦，佢就认误杀嘅，咁认误杀就话喺唔清醒之下杀人， 系， 但系有乜可能唔清醒咧？ 咪咯。喂，大佬，你 每一个步骤几咁细心？ 你经过部署勒死佢，点样摆翻屋企，然后再肢解，系嘛？ 仲要肢解个过程系一个专业嘅手法， 系啦， 系嘛？好，我哋去埋呢个0219啦，睇埋当日嘅报纸啦。哇，维佢日报都冇咗吓，去埋0219啊，系啦， 工商都冇啦， 系啦，冇晒啦呢啲吓，系啦。三嗱，最左手边咧就四位死者嗰、那个照片啦，最下边嗰个最后生啦，都17岁啦，系啦，裁定谋杀罪成立啊，林过云被判死刑。嗱，当日咧就仲有死刑嘅， 系 跟住就因为 八二冇啦， 英国咧就废除咗死刑咧，就喺84年咧就将佢改判为终身监禁嘅。 66年已经冇死刑噶啦， 系啦，好，跟住我哋翻翻嚟先。因为很多相睇啊，翻翻嚟先。嗱，其实咧，嘅时候咧，成个过程入边咧，佢拖咗好长嘅，因为佢不停咁做呢个案情嘅，我哋叫做重建个案情啦，重组个案情啦，因为实在系太轰动啦，当日。其实阿仙人讲一讲当日嘅社会状况系点啊？ 嗱，其实当日咧就佢又真係好彩嘅，因為爆發咗80年爆發咗兩伊戰爭啊，就初頭伊拉克打過去先嘅，跟住82年又伊朗就反擊，咁大家應該記得當時嗰啲油好貴 嘅， 係貴到嘔啊！ 石油危機， 石油危機，跟住又要幾多點啊？9点定10点後咧，旺角嗰啲霓虹光管要熄燈， 係燈火管制， 係燈火管制，咁啊佢好彩啦，變咗引開咗啲人嘅注意，但系啲都唔得，因为太恐怖啊！呢个变咗茶余饭后嘅话题啊！呢个系， 仲有对的士行业， 系啊，喺的士先大镬。嗱，嗰阵时的士系5蚊跳标嘅，系嘛？82年就5蚊嘅啫， 5蚊鸡，仲有嗰只桥咁样噶嘛？ 系啊， 即系以前一揿噶嘛，嘟噶嘛，以前夹， 系啦。 点解叫掹旗就系嗰下啊嘛？掹旗系啦， 系啊，嗰支旗上链嘅，嗰阵时嗰啲的士 跳噶嘛？ 嗰啲的士行业夜间嗰啲唔得去死， 好似5毫子跳一次嘅嘛。 唔系嗰阵时，唔系一过二噶啦，都系 冇过二啊嘛，毫子五蚊，跟住第二支第一次5.5嘅记得。 睇先啊，唔系，嗰阵时系跳几毫子嘅啫，系8毫啊，应该5毫定8毫。 5毫先嘅，即系我细个搭的士嘅时候5毫，就嗰时候咧，就嗰时候。 系喎，我僆仔搭2毫子嘅啫。 系啊，越嚟越贵啊嘛，系嘛。 系啦，依家跳到个几啊？嗰阵时几毫子跳一跳。 咁你话啦，如果咁嘅呢单嘢搞到成日上的士唔见咗人， 系啊， 永远都系咧。最后嗰时候见嗰个死者喺边度？佢上咗的士。 唔系即系啲人系可能会上的士之前咧有个习惯啊，系 留低个通讯先， 嗯， 几多点唔到咧就话我听，系嘛？ 之前冇嘅，以前冇，就呢单嘢之后就有啦。 诶、啊，唔系啲人可能会咁做啊，即系同埋惊搭的士噶嘛，哎、大佬 孤男寡女共住一居啊。 系啊，最惨你冇得走、啊，系咪先？你八讲真啦，八二年先柴湾线通车， 嗯， 系嘛？今诶、香港区扑街要去到八五年先柴湾去到金钟，香港冇、 啊。系啊系啊， 八二年先荃湾线嘅啫，七九年通车啦，就观塘去到太子啦。咁、你去到去到尖沙咀八零年先有嘛？你香港区都仲未有喎，好咗佢咪喺香港区办落，更加冇人搭啊，大佬。 系啊系啊， 你搭的士有咩搭啫？ 冇错冇错， 系嘛？ 好啦，咁其实咧嗱，我睇睇啲相先啊，去0225啊，啊0225系啦。被人拉咗之后啦，其实佢都唔 系 好高大嘅啫。 系，咪佢勒死咗先啊嘛。 系咯， 勒死咗先就唔使好大气力啦。不过喂，唔系喎，佢都好辛苦 啊。搬搬抬抬啊嘛。 搬到你啲人死咗，重咗一半噶。 系啊，好重 多半噶重量。 好，我0224未去埋啊。 嗯， 系啦，佢话喺心智失常、无力智，真系如此杀人啊，则属误杀，其实都打唔甩啊，都系。 梗打唔甩啦，呢单嘢系喺嗰啲精神香港嘅精神科，个个都会读呢单嘢嘅。 系啊，系啊， 系啊，呢个系呢。这个是 法例， 不是法例，是 范例啊， 是啊，喺度读嘅，一定要读，一定要研究，嗯、大家都研究呢一单嘅精神科都好多咯，研究。 好，跟住去埋0226啊， 嗯， 跟住就去重组案情啦，喂，边度执翻啊嗰啲嘢，跟住就喺啊当年啊林国云后生个样啦，话个样个伤感嘅， 300万， 三百万，仲要嘴歪歪地喎， 系啊， 系啦，咁啊嗰阵时喺嗰、那个大坑道的山坡度咧，揾翻嗰啲残肢啦，人体残肢啦，跟住好啦，被捕之后咧就受审啦，0227啦，系啦，佢个样啦，嗰阵时就开始大啲，好似27、28岁噶啦， 系， 好0228啦，哇，呢、這个犀利，喺佢屋企咧土瓜湾嗰度咧，哇，抄得大堆嘢出嚟，好啦，先人你讲一讲咧，屋企抄啲咩出嚟啊？ 哇！錄影帶又有幾，又喺個暗角度炒咗，用個樽，然後入起曬嗰啲器官。啊，佢又精喎，封好曬喎，唔會泄啲味出嚟。 冇味係冇錯。 係啦， 好嗱，你一講到呢個器官咧，我哋可以去呢個0232啊。 嗯， 哇，咁樣。 係，其實有咩味？我都唔明佢真係 short 嘅，有咩美感咧？ 我啲人話咧，去埋翻翻嚟先話頂唔住。 嚇！ 就睇啲嘢頂唔住。啲人话是豆腐， 咪咯， 嗰啲鉴证嗰啲人咩？ 唔系嗱，你嗱依家你见唔到嘅，以前有啲叫酒庄咧， 嗯， 肉冰烧咧，真系有个猪肉喺度噶嘛？ 系咩？ 系啊，肉冰烧真系有个肉浸 落去。我哋见到好多药材咧，即系夹鬼。 唔系嗰啲唔系酒庄有只肉冰烧嘅、就真系有个猪肉喺度噶嘛？咁、 嗰 个真系有个肉浸喺度就似嗰啲啦。如果以前你见过以前，依家冇噶啦，依家冇晒喺酒庄。 老鼠仔有见过， 系啦， 不过佢咪0229。 喂，呢啲器官靓就喺一个人身上噶嘛、啊？ 当日咧，连张台都搬埋上车。话、啊、当日咧拉阿林国人嘅时候咧、警察就将佢老豆同佢细佬咧就塌 Q 埋。 喂，差佬，你见你呢个身材，你冇可能冇共犯噶嘛？ 冇错啦，但其实咧，佢细佬同埋佢老豆好无辜。 佢嗰个 完全唔差知呢件事喎， 因为佢系翻夜更嘛。 系啊， 咁佢即系佢开工嘅时候，佢哋瞓得觉啦。佢收工嘅时候，佢两个开工。 冇错，好，跟住我哋最尾咪就差唔多呢单案啦，去埋0231啦。 嗯， 系啦，当日咧啲唔同嘅啲系咪作工嚟？ 五工 系 啊，五作咯。 系啊，跟住就去揾嗰啲残肢啦，系啦。好，有张彩色嘅0233。系啦，就见到阿林声系啦，咁就一个好快嘅片段，影到出一身影到个样。好啦，1986年， 咦嗰阵时佢仲系横压紧嘅啫， 系啊系啊系啊， 因为嗰个年代系啊，因为嗰个年代要摸顶，刮光个头噶嘛，以前依家唔使啦，以前要刮光个头噶嘛， 系诶，咁啊，佢就呢、這个就去1986年11月16号， 系 阿林父咧。林父即系阿林国人个阿爸咧，就喺圆圆学院咧，就为咗四个死者咧，就整个灵位供奉嘅，去埋呢个0234啊，希望咧为佢个仔洗清少少罪孽，好翻翻嚟先。但系调翻转头咧，有一次我记得咧，我哋喺你嘅节目当中咧，有个朋友仔咧上嚟讲过咧，做惩教嘅，佢话阿林生咧，阿、呢个阿林国云咧，有啲人时运唔高嘅时候咧，嗰啲监房人员啦、职员啦， 睇个录影，即系睇个 cam CCTV 咧，就发觉林国云后边咧， 系 就有啲白影跟住佢， 成日有噶嘛，成日喺度条友成日无端端喺度嗌噶嘛，喺度喺个监仓度啊。 最恐怖咧，都唔系呢一样嘢， 系 同阿林国云 嗯 同囚过嘅罪犯咧， 系 就讲哦佢啊。阿林国云咧行过嚟，我哋实知噶，佢、 啊、 有股气场， 即系有股阴气，系啊， 气场喎、 啊， 系 feel 到嘅、啊，所以喺监房入边咧，其实林国云本身咧就冇乜朋友嘅， 系 好啦，嗰、那个冇朋友咧就讲一讲佢点样俾人拉咗啦， 嗯， 呢条友咧，好啦，佢咧。因为佢我唔知道究竟系摄影技术嘅问题啦，定还是摄影器材嘅问题啦。佢后来咧影咗啲相咧，就走咗去咧呢、这个尖沙咀咧有一间叫做我哋叫晒相铺系嘛，咁、就去晒相嘅。 系 咁好啦，咁佢晒相嘅时候咧，咁嗰啲晒相人哇咩嚟噶呢个嘅？ 系 哇呢、这个咩嚟噶？咁啊独立嘅一个。器官嘅， 唔系其实有嗰啲有嗰啲医学嗰啲譬如医科嗰啲咧都会拎去嘅， 嗯， 但系人哋系你知噶嘛， 嗯， 人哋嗰啲唔会， 系咩湾仔谢飞图啊，继续讲，系 佢会咩噶嘛，佢你如果系医学用嗰啲咧，佢、唔会成条丝咁样割噶嘛，人哋会有搵布遮住，要割边个位遮住就系割嗰个位， 或者啲钢床喺度睇到侧边嘅布景，侧边嘅地方其实系一个医学院或者一个解剖嘅场地嚟嘅， 系啦，唔会好似佢，唔系佢唔止啊。佢有啲相系捆绑噶， 系 绑 住 个影噶， 脱光咗衣服绑起咗，同埋嗰啲女性嘅性器官特写啊嘛。 同埋佢条友应该系影黑白相，影到唔过瘾，要影彩色。 跟住好啦，跟住咪嗰啲职员啦，咁啊佢哋攞相啦。佢系点样拉林国云咧？即系叫做查呢件案嘅咧、 嗯？ 就系咧，第一沓相。 嗯、 哎呀，唔好意思，我哋咧晒相有啲混乱啊，晒错咗。 特登唔系个特登插。其他相 十几张相入边咧，可能咧有可能有五张系佢相，有十五张唔系佢相啊，可能系廿张摆喺度啦。跟住就俾佢拣，佢真系拣翻佢自己晒嗰五张。 系，唔系佢当时系咁样，系有系有差人乔装佢系嗰个职员，特登插啲相入去，咁佢拎嚟晒，哎，呢几张唔系我喎。屌唔系你，你唔会帮人哋攞噶啦， 系啊， 一定系你影噶啦， 系 咪先？如果你系帮人攞嘅，你鬼知系咪成沓攞走佢咯？ 系冇， 系嘛？佢 呢一个系后来上庭嘅呈堂嘅证供入边咧， 系啦， 系入去嗰个好认入得系， 梗系啦。喂，你唔系你影，你点会咁清楚边几张系，边几张唔系咧？ 系啦，跟住好啦，就搭咗去翻去屋企寓所咧， 系啦， 就头先你所讲咧，就爆大镬啦，哇！又摄影器材，又嗰啲解剖刀、解剖书，一啱啱一份份嘅，封好晒摆喺度，哇！任先任唔甩，直情攞埋嗰啲片啊，呈堂证供，唔使打咁滞啦，差唔多呢单嘢系啦。咁啊，咁就 断正， 断到正一正啦。咁跟住咧，成单案件咧，就喺度一爆发曝光嘅时候咧， 嗯， 成个香港新闻界为之震撼， 嗯， 震撼到个地步就系咧，后来。不停咁拍翻拍翻拍又翻拍呢个林国云嘅电影，咁跟住我哋咧就造就咗一个明星啫嘛，佢系0235先吓，高阳医生 系 任达华靠呢部戏，直情系弹起咗佢呢个变态杀手嘅角色。 其实高阳医生都讲得几好啊，点解叫高阳医生咧？ 嗰啲代罪羔羊，嗰啲 唔系代宰啊， 代宰羔羊， 代宰羔羊啊，即系羔羊医生条汤嚟嘅， 不特止、啊，佢唔好以为一次就扮晒，佢仲有第二个0236无夜屠夫又系佢、啊， 佢要由嗰阵时开 始，系啦， 嗰阵时开始打后咪变咗咩最红嘅二线。 系，唔系专系做啲咩强奸犯、杀人犯啊呢啲，好顶人啊！ 变态嗰啲， 系啊，后来到 PTU 你先重温差人，做咗十年八载都系强奸犯。好啦，跟住睇翻啲剧照啦，0237啦，哇！呢啲真系老晒点啊！呢啲系啊，即系呢个就扮晒佢屋企个状况啦，咁样啦。好，0238。手起刀落，其实咧佢就唔系用呢把刀嘅， 梗唔系 用手作刀嘅。不过佢剧情需要搞到咁啫。 但系 我真系唔明白、啊，佢嗰啲老豆啊、细佬话唔知，佢第一个锯系用电锯、嗯，我相信佢唔会用嗰啲咁人哋锯树嗰啲啦， 系 会用风车锯啦。 插电嘅， 插电锯板嗰啲啦， 翻翻嚟先啊，插电嘅 系嗰啲风车锯咧，俗称即锯板嗰啲啦，一系就冇可能用积梳，积梳锯一断噶，系咪啊？用嗰啲风车锯，哇！嗰啲血飞到 弹到周围都系， 飞到周围都系， 啲玉碎真系周围都系， 冇可能 有排抹啊嘛， 同埋福尔马林嗰阵味啊， 臭到呕电啊嘛！ 你喺殓房做啊，唔系你喺殓房做啊，或者喺嗰啲解剖啲地方做。你喺度长期逗留啊，嗰阵味都几难散。 系啊，冇错，入衫嗰啲味净入衫。 我都拗头，点解佢嗰个老豆？哇，佢又真系好疏离咯，除非啲关系。 会噶，佢讲过，佢其实佢同屋企人关系麻麻地，冇乜点倾偈，沉默寡言啊。 唔系咯，一系咧，佢个细佬咧就有铺烂烟瘾嘅。 嗯。 整咗个房又臭又剩，唔系真系好难发现唔到 嘅。系啊，系啦，都仲要同住一屋添嘛。咁好啦，咁咧。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咧，我就去最尾去埋几幅相啦。 系 盛传， 嗯， 一年前2017年， 嗯， 有新闻话过有机会将林过云假释。 系 好啦，可以去0239。呢、這个就系而家林过云个样啦。 嗯， 系啦，咁啊，当年啊，差唔多而家年过60噶啦。 系 五年出世啊嘛，即系上年都62啦。咁啊，好烧伤啦，跟住就当年个样好瘦啦，咁、样嘅。咁好啦，啊0240啦，去埋。咁其实咧一路咧喺一个监仓嗰度，喺石壁监狱嗰度咧，为之一级重犯啦，佢系。咁就冇乜人同佢交谈太多嘅，即系又去自己做嘢。你见到好鬼瘦啊，咁啊，佢又去擦冷佢啦。0241系啦，呢、這个就系个样啦。佢而家咧就喺呢个图书馆个旗嗰度咧，即系做呢个 图书馆嘅 管理员系啦。佢仲要咧，佢闲来就好中意咧，将啲佛经啊、圣经啊嗰啲嘢咧，就做笔记嘅。所以咧，听闻佢咧对于呢个紫微斗数嘅占卜学咧，就素有甚至乎占卜学系素有研究嘅。好多反一有啲咩唔明咧，就走嚟去嗰度揾佢。佢好似图书馆咁嘅。 喂，大佬，佢 系埋四二啊？ 读咗几多年啊？ 系啊， 有咩好做啫？ 但系咧，啲人可以翻翻嚟，但系咧，佢一话有机会假释咧， 系 全民轰动， 系 冇啊，冇俾佢出嚟啊， 真系冇可能， 冇俾佢出嚟啊！ 我谂佢就算真系，如果佢真系有机会假释咧，都会密切监视噶啦。 系啊， 喂，佢系 冇啦，大佬啊， 佢系假释有机会，你一有咩即刻捉翻嚟去噶嘛？ 荣少几岁睇呢单嘢？而家到差唔多40岁仲惊紧啊！未惊几卅几年，大佬、啊。 你系男人啊，唔惊， 系 女人惊啲。 唔好叫我咁大份，其实我对于呢啲血啊、剩嗰啲嘢咧，真系好细胆。 呢个真嘅，佢曱甴都惊， 曱甴就更加之惊添啊！ 好似我拍拍有只曱甴飞埋嚟，佢就惊过我嘅。 我惊你捉走只曱甴就顶。你搞掂晒我先翻嚟拍啦。好嗱，今集时间差唔多啦。嗱，下一集咧，我哋继续有其他嘅血案同大家讲嘅。 好， 下一集下个礼拜见，拜拜。 好，拜拜。